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正在播出的冬奥英语周末版的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每个周末我都会和您一块儿来学习冬奥英语，了解冬奥文化，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piece of news first. 没错，今天呢我们还是和平时的周末节目一样，给大家讲解一篇有关于北京冬奥会和冬季残奥会相关的英文新闻。 好，我们首先呢先来看一个缩写叫 IPC。 IPC，哎，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组织缩写，这个是什么样的国际组织呢？ 好，那个 I 呢，大家都知道有 IOC， I 什么什么 C， I 我能够猜想就是 International， 对，而 C 呢就是 Committee， 所以呢我们在奥运这一个语境下， I 什么 C 仍然也是一个国际什么什么的委员会。 哎，那问题来了，这个 IPC是什么 International 什么什么 Committee 呢？ International Paralympics Committee 啊，这个是国际残奥会的缩写。好，那么在我们下面听的这一篇新闻之中呢，还会用到一个很好的词组叫 Project Review， 就是项目的回顾。也就是说 review 这个词可以当复习来讲，也可以当这个回顾啊，它都是一个含义，只是用的词不一样。那其实在对应的中文的新闻中呢，它是用的是审议啊，就是审核。所以你看 review 这个词，那你如果是写在 book review film review 里边，它就又变成了书评和影评。那在汉语里边我们有不同的叫法，但是在英文里都是 review 这个词。好，再接下来呢有一个词组叫 up to date， 也就是更新到目前为止的这个日期，所以呢它就是最近的最新的。那我要是说 up to date information 就是最新的信息。那在一会儿的会议中呢还会有下面的几个方向。那一般来讲呢，整体的奥运准备工作呢都会有比如说场馆的建设呀，这个英文是 venue constructions， 还有运动的组织啊，是吧， organization of sports games。 那残奥会尤其重要的就是无障碍通道设施啊，这个是什么呢？英文叫 barrier free facilities， barrier 后面加横线，然后是 free facilities， 也就是没有障碍的通道。 我觉得什么什么 free 这个搭配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很常见的一个用法。 因为 free 它有自由的，它是没有什么什么的，就是不受什么东西限制的，所以它就是自由的。那我要是说这是一间没有烟的餐馆，你可以说 this is a smoke free restaurant， 这就是 smoke 横线 free。 那么在一会儿咱们听的这篇新闻中呢，他会提到十个方面啊，十个方面的专题会议啊 ，10 special meetings， 然后其中设计一些主题，那大家可以听听看看是不是能够抓住这些十个方面到底是什么。好，以上呢就是我们对这一篇新闻中所用到的词汇做预习和提示的部分。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赶紧来看看北京冬季残奥会为国际残奥运动带来全球性影响这一篇英文新闻。这篇英文新闻的标题是 Beijing 2022 could have global impact on Paralympic movement。 The Beijing 2022 Organizing Committee's third project review conduc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Paralympic Committee, IPC, ended recently. Organizers presented up-to-date information about the Beijing 2022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in the two-day meeting. The 10 themes both sides discussed include venue constructions, sports, and barrier-free facilities.The organizers also had in-depth exchanges with IPC experts in 10 special meetings covering Paralympic integration, personal management, promo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Games. Zhang Jiandong, Vice Mayor of Beijing and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the Beijing 2022 Organizing Committee, told IPC representatives that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all the work for the foundation phase of games preparations. Zhang said, "We will actively take the suggestions from the IPC, speed up the venue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s, improve the sports organization and services, vigorously promote the Paralympic Games, work on the legacy project,and strengthen the barrier-free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The IPC was pleased with the progress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has made. Xavier Gonzalez, the CEO of the IPC, said, "We have been working with Beijing 2022 continuously since the election. Things are progressing very well in all areas relating to the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Gonzalez said, I think as you did in 2008, China is going to have a global impact on the Paralympic movement. Again, in this case, focusing on winter sports, because we strongly believe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seeing the commitmen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92.3 FM, 774 AM.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Learn English and get ready for the Winter Olympics. 好的，刚才我们把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有关于北京冬季残奥会的一些情况，这篇英文新闻给大家读了一下。 好，那么这一篇新闻呢，主要是讲的为期两天的国际残奥会北京冬奥组委会第三次的项目审议会议近日在京举行。 国际残奥会首席执行官泽维尔·冈萨雷斯也表示说，2022年北京冬季残奥会将为国际残奥运动带来全球性的影响。 The 10 themes both sides discussed include venue constructions, sports and barrier-free activities. 那么这个双方呢，就是北京的冬奥组委会负责人以及这个国际残奥会方的代表，双方进行了10个主题的陈述，其中呢包括场馆建设、体育和无障碍等等。 嗯， 这个就是 barrier free， 提到了三个，其实它一共是有十个。 对，那么在文中提到的这三个主题，它的英文您知道怎么去匹配它的中文吗？我们来一个一个对应哈。首先它提到这个场馆建设，这个场馆建设在这个主题里面怎么说的？ 叫 venue construction， V-E-N-U-E， venue construction， 运动这个最简单 sports， 然后是无障碍的设施叫 barrier-free facilities. The organizers also had in-depth exchanges with IPC experts, intense special meetings covering Paralympic integration, personnel management, promo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games. 那么这个十个主题中呢，另外还有一些议题，双方呢也都充分的进行了交流。这里边有一个 in-depth exchange, in-横线 depth D-E-P-T-H 也就是深度交流，深度交换意见，这是 in-depth exchange。 好， Paralympic integration 是残奥整合，integrate 是整合的意思。 其实我觉得残奥会因为它会涉及到不同情况的残疾人运动员，所以它肯定对于每个比赛要不同的分级，包括什么样的残疾可以适合什么样的运动，他肯定要做一些规划和整合，所以其实冬季残奥会的工作也是蛮复杂的。 好，那么接下来他还提到的下面一个方面 promotion 啊 ，promotion 呢就是大力的推广，然后呢有 participation in the games， 也就是对于各个比赛赛事的参与，这是这个十个方面中的一部分。同时呢还提到了北京副市长张建东，他呢在北京冬奥组委会呢他是执行副主席，叫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他呢对国际残奥会的代表也发表了讲话。他呢表示说什么呢， Organizing Committe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all the work for the foundation phase of gamespreparation， 那这个组委会呢已经成功的完成了所有的基础阶段的工作。好，这里边有一个 face， P-H-A-S-E， 它和脸 face 发音是一样的。那么它呢会积极的参考国际残奥会的意见和建议啊，这里边呢他特别提到了几个副词，我们来看一下。 We will actively take the suggestions from the IPC， 积极的参考国际残奥会的建议。 Speed up the venu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s， 加速场馆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Improve sports organization， 进一步改善运动组织工作。 And the services，以及相关的服务工作。 Vigorously promotes the Paralympic Games， 并且呢大力的宣传残奥会运动项目。这里边的 vigorously 就是充满力量和活力的意思， V-I-G-O-R-O-U-S， vigorous， 然后加上 ly 就变成副词 vigorously， 就是当你想说大力的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词 vigorously 啊，非常好用的一个副词。好，同时呢他还提到了呢去 work on the legacy project， 场馆的这个做好遗产工作啊，这个 legacy 还是跟以前讲的一样，并不是说谁谁谁去世之后留了一大笔遗产，而是说这项赛事之后的各项设施留下来接下来怎样去使用啊，这个叫 legacy project。 那我再给大家拼一遍 L-E-G-A-C-Y legacy、legacy project 就是遗产工作。 And strengthen the barrier-free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好，那就是加强无障碍环境的建设。 这个 barrier-free 啊，它把这两个词连到一块儿了，在这两个词中间加了一个 hyphen， 加了一个横线。Barrier-free facilities 指的是无障碍设施，在后面加个 construction， 变成 the barrier-free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就是无障碍设施的建设。所以这也是我们2022年北京冬季残奥会会努力的一个方向。 The IPC was pleased with the progress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has made。国际残奥会呢对于北京的奥组委取得的工作进展表示非常满意。 没错。 同时呢他的这个官员 IPC 的首席执行官 Xavier Gonzalez 就说了这段话， We have been working with Beijing 2022 continuously， 我们已经一直在不间断的与北京2022年的组委会并肩工作。 Since the election，自从呢这个确定了这个北京去主办这个赛事之后， Things are progressing very well in all areas，所有的事情在相关的方方面面都进展得非常顺利。 Relating to Paralympic Winter Games，这是跟冬季残奥会有关的各方面的工作都是进展非常好的。 I think as you did in 2008 China is going to have a global impact on the Paralympic movement, again in this case focusing on winter sports, because we strongly believe t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seeing the commitmen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好，那么他说呢，坚信北京2022年的冬残奥会将和北京08年残奥会一样，能够在提升场馆和基础设施、无障碍水平、推动残疾人体育运动发展、改变全世界对残障人士的看法等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为国际的残奥运动带来全球性的影响。这里边呢，我觉得从咱们